锵锵三人行，诸位好，文道也来北京了，见着我们歌辉了， 对， 谁能不羡慕你啊？ 你怎么每次都把矛头指向我呀？ 对呀、啊， 你从歌颂你开始，每一集节目。 那是当然，不是，我一看那个监视器啊，我就觉得就是肯定太多人羡慕你了，生了孩子还能够回复到原型， 不是回复，是更好。我们刚刚才在节目看见，我就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。尤其今天这套衣服，我刚看歌辉， 你们这种溢美之词可不可以一直坚持到我做奶奶啊？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 只要你自己能够保证， 你能坚持下去，我们就坚持下去。 那句歌词怎么说的来着、啊？我能想象的最浪漫的事，就是看着你们一天天变老。 我能想象最浪漫的事，就是我看着你一个人一天天变老。 那就太惨了， 但是真是啊，这个很难有这样的这个人呐、啊。 不，你说吧，你今天又想说什么？怎么又 不是我想说避孕套啊，就是我这 跟这什么意思、啊？ 跟生孩子不有点关系吗？啊， 有那么点关系吧？ 当然有关系了。 对对对对， 你知道啊，我那天你讲这个生孩子，我还想起我在这个 Discovery 看一个纪录片。就说这个人不是人，动物的这个基因它有多么的了不起。我就看见那个小袋鼠，你知道袋鼠生出来啊完全不是个袋鼠， 像个虫， 像个蛆，小肉虫子，哎呀简直像个鼻涕，像一滴鼻涕。那么难它从产道里生出来啊，它完全靠遗传，它知道它揪着母亲肚子的毛啊往上爬，姑娘姑娘姑娘爬，爬漫长的路程啊， 对， 爬到那个袋子里，进的袋子里，然后就在这袋子里慢慢养育， 对， 长大之后才从袋子里 才生一个头 出来。 对， 你说这个遗传，你说他刚生，他怎么知道他就要往上爬？反正现在啊，你看这个有的物种，咱们要努力刺激它繁殖，也有的物种呢，咱们就要节制生育，对吗？你比如人类， 对， 所以悲惨呢、 避孕套是一大发明。哎，各位，最近经过我对妇科学的研究，我发现中国妇女，我也觉得也可以普及一个观念，那就是啊。要吃避孕药，你明白吗？ 什么意思呢？ 什么意思？ 其实就是过去啊，很多中国妇女对避孕药有偏见，认为呢这个避孕药啊它有副作用，是吧？可是呢，我那天看了一大版《卫生与健康》，实际上现代最新的避孕药，欧美妇女70%都习惯吃避孕药，不仅因为现代最新的避孕药啊，它比这个避孕套的这个避孕的这个安全性更高。就是避孕成功率更高，而且还能治好多种病啊，什么乳腺癌啊， 对， 不是说能治，能预防。就现在发现吃这个避孕药 舒缓经痛， 对吧？在很大程度上对女性的身体甚至有好处。 对， 但是呢，现在就那个医生就说嘛，说现在很多中国妇女还是觉得对吃药啊有恐惧。 但它有一个很革命的作用，本来就是因为一开始60年代的时候，欧美不是青少年反叛吗？叫做性解放运动嘛。当时促成性解放的其中一个小小的发明就是避孕药，就有了避孕药之后大家就不担心了，所以当时就突然嬉皮啊什么性解放了。就但是呢，很快到80年代艾滋病出现呢，就发现避孕药不行，你只能够让你不怀孕，但是你没办法避免性病，所以才要有避孕套，所以始终还是要避孕套。 所以香港就管避孕套不叫避孕套，它叫安全套，它实际上是有另一种。 对，当然含义比较广。 对，现在避孕套出事了，为什么要谈这个事儿呢？你听说了吗？中央一套，中央一套， 对对对， 被注册了。 就是啊，你本来告诉我今天要谈商标注册的问题吗？我怎么一开始就？又谈到他的那 咱们这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避孕套， 是吧？对对对对，又出来了。 艺术人生，都变成卫生巾了。 对对对，什么卫生用品也包括一些， 你知道吗？ 对对对。 但是你要比较啊，我现在觉得啊，这个你比如说像艺术人生，它不是特别搭调。当然， 中央一套好。 中央一套虽然中央台的这个如果有什么不满，咱们完全可以理解，但是因为我没有感同身受。我倒觉得呀、从某种理论上讲，其实他挺绝的， 对，起得好极了。 中央，一套 正好在中央一套、这个、套住了。 哎，他从某种语义学上来讲吧，他很巧合，的确，你不能不承认。 而且又还有别的含义，比如说你中央有一套， 哎 是吧？ 哎呀， 是吧？还有很多重含义。 各位，你觉得这个创意怎么样？ 我觉得，哎。这件事情如果仅就创意上来讲的话，那大家可以给他找出很多很多的理由 啊。 但是呢，你这个东西允许不允许他注册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 中央台是不是就是强烈的反对？就我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个已经给了一个说法了没有？ 现在问题是这样，包括还有拿很多人名字注册的， 对 这个商标法呀，它有个灰色地带。就是说有那么一条，就是说你要比如说拿人的叫什么先有权利，如果想抵触的话，那么你不能。可是现在你比如说拿你的名字注册，你的这个，所以现在有些学者建议应该明确，比如说你的名字就是你就是先天拥有的这个权利，那么就套上这个条文了，就是说啊，他要拿你的名字注册的，可是你自己拥有这个名字，这就可以视为你的先有权利。但是现在这个 问题，我跟你说，有好几个用那个明星的名字去抢注商标的啊，像什么 王小鸭， 对，王小鸭是羽绒服。给人家改写成鸭子的鸭，至少这个还算善意吧，还算不那么让你心理上接受起来。 那彭丽媛呢？ 这个您解释吧。 彭丽媛知道是什么吗？丰胸啊，彭丽媛。 这名字也好，这名字也好，对对对。 我觉得这种名称就是文涛这种路数的人能够想出来。 我们都是这样。 这个现在有人说呀，就说这个有语言学专家观察，说这个语言是不断的涌现新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民族语言。比方说有人注册，你知道还听过什么呢？胸罩，叫包二奶。你们 很好，很好， 好不好？我说的是存在的现象。 我是觉得呢，那个第一，你不应该去把这个东西啊弄得很没有这个美感。你比如说，你如果要是王小鸭，我觉得至少还算可爱吧。但是你说弄一个伊能静，说这是治疗这个叫更年期妇女综合症，就你会觉得不太舒服，听上去对吧？所以你要反过来去想那个消费者的心理。他可能一看他就觉得你这不是什么大企业，不是什么可靠的一个品牌， 他觉得你只是一个瞎胡闹， 低级了， 低级了。哎，那中央一套不同，我觉得，我真的为什么呢？ 就挺绝的， 这是不一样。第一，他本身很绝，你觉得他很有幽默感。比如说你说伊能静呢，我们就觉得有点俗了，低了，是吧？但中央一套呢，首先就他讲的不是一个个体的人，他讲的是一个电视频道，而且那个电视频道还具有一种非常跟一般电视频道不同的地位，是吧？它不只是个电视，其实在我们心目中中央台它是一个别具地位的这么一种社会机制，一个社会机构，它有很崇高的一个权威，所以当你用这个名字来注册的时候，你其实在调侃它。那么而我们所有老百姓啊，都有这么一种心理，你就觉得呢，越是高高在上的，我们把它拿来开玩笑或什么，大家就觉得很爽。 那你这么说，你考虑过人家中央台的感受吗？ 对，但是中央台的感受及得上13亿人民的感受重要吗？ 哎呀，我得到的教训是不可跟中央台结怨的啊！ 对， 只能夸呀， 中央台好啊！ 你不是你听，等咱们广告之后我跟你讲讲，我对中央台啊那感情深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就借中央一套。这话头我还真是有所感想。我跟你讲，老师，我今天讲点那个背叛凤凰的话啊。你别看我是凤凰卫视的人，我还没有嘲讽的意思。我相当的感谢中央电视台。这不光你文道你就不了解了。我从小啊，多少喜怒哀乐是跟这个台播出过的东西啊有关系。甚至于我在做这一行之初，我的说话方式，你不能不承认是这个母体造成的文化呀，在影响的我。你就原来我们除了中央台不知道还有别的主持节目的方式啊。 对。 这是一个根的影响。这个而且主要的还不是这个。我就带我父母亲就感谢中央台。你要知道我爸爸妈妈也奇了怪了。他呀其实看凤凰我都给他接了。但是呢看的不如中央台多。我完全理解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种退休的这种人啊，特别爱看中央电视台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什么青歌赛啊，舞蹈比赛啊，就是他们这些观众老年人就是爱看中央台。 对，因为他是从这个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，他在成长过程中受的就是这样的熏陶，所以他的需求已经被培养成那个样子。 你知道吗？我因为年轻人你看就不同，你看我们家年轻人就要看凤凰。然后呢我爸妈妈就找台小破电视搬到他们卧室，他们还是要看。 中央电视台，你比如说这种娱乐节目的方式，所谓综艺节目，一会儿唱个歌啊，一会儿说个相声，一会儿跳个舞啊，一会儿全民族大团结啊，这一套东西年轻人可能觉得有点土了，年轻人喜欢现代社会讲专业，比如说你或者周杰伦演唱会是专门的，或者郭德纲相声是专，咱你看发现没有，欣赏的潮流。但是呢，这种综艺晚会的形式，我爸爸妈妈喜欢死了，他就爱看啊，一会儿唱唱歌，一会儿跳跳舞啊，哎呀，真是他们晚年生活，我觉得如果没有中央台，我父母将会怎样？ 哎，那你可以去问问你父母，当这个中央一套被抢注成那样的商标的话，他们觉得情感上接受得了吗？你可以去问问他们吗？ 他们知道吗？ 问题是我跟我爸爸不能谈避孕套这段话题。 更关键这个 你想我爸爸是多什么，就是看张国荣的那个那些葬礼啊什么的、啊、连看几个小时，看完之后长叹一声说，哎，什么同性恋啊，那就是两个男的比较要好而已。这样的。 对，但反正哥会像你曾经在中央台做的事， 他是中央台。 对啊， 对 你会对这件事一听到你的感觉怎么样呢？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哈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探讨，比如说从法律的角度它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，从这个明星的角度就大家的这个老百姓的心愿是怎么样，接受程度是怎么样的，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去探讨。那我对中央台的感情，那不仅仅是一个好像在那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，我最初到香港到凤凰做主持人的时候是经历了一段痛苦阶段的呀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香港的编导都觉得我说话好像这个范儿啊，是有一种固定的一个格式， 中央味儿， 哎、 哦，中央味儿。 其实那个就是中央电视台的一种味道。 嗯， 但是我自己并不察觉呀、啊。比如说他们跟我讲说，哎，你能不能在这个，哎，轻松点，再稍微的这个活泼一点。 生活化一点。 我觉得我已经很生活化了，我已经很轻松了。我说你们还要让我干什么？后来呢，就有点矫枉过正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和文涛搭档主持节目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两个人一惊一乍， 烂了。就是、 没错，你要知道我们俩 夸张的、 啊，我们俩原来主持节目是怎么说话、 啊？ 各位观众，今天咱们谈论一下这个问题。 而且我在那个时候，我在中央台已经算非常生活化的了 啊、哎！对，他们算活泼型的。 对， 那我们俩这边在去录串场，那导演就需要我像什么香港那个议员呐，还从话外跳到歌魁身份。哎，什么？你看那好看吗？你看那好。就搞这个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香港导演 文涛，但是当时做的很拙劣，我也非常非常拙劣。我们两个人就，就很笨拙的在做这些、啊， 像玩像捉迷藏一样。哎，葛辉可抓着你了，哎，你就是我老婆了，就是搞这 个。 你们做了什么节目啊？ 当时推荐香港旅游嘛，嗯。所以后幸亏这个痛苦的阶段呢很快就过去了，我们就在凤凰终于找到了一种既不是中央台、也不是香港本土文化的那么一种、 其实这个土壤啊、我们是经历过这么一个土壤。我跟你说，这好多记忆可能作为你作为香港人你不见得能体会到。我讲句老实话啊、我吃饭的时候我爱放什么呢？我爱放中央台的新闻。 为什么？ 尤其是一家人合家吃饭的时候、这个东西啊很有意思，文道你肯定感兴趣这个话题。就是你知道吗，就好像说也不是说专心看他，我呀因为从小这个我一看到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啊，一看到这个胡主席啊温总理在那儿这个很镇定的很沉稳的说的话，我获得一种天下太平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就是就是他当我的伴奏，这个生活啊觉得天下无事，所以很适合就我们家人吃饭， 对，海燕和 亲。你为什么相比之下我为什么我今天说背叛的话、我不大看凤凰的新闻，除了因为工作。为什么 看凤凰新闻？ 看得我心里揪得慌，他老是要出事儿。 这个记者在泥巴都快给炸了， 就是那个卢宇光，那个子弹就从我身边飞过， 对， 你就叫发心脏病了。 对， 就是其实我这个人平常不太关心天下大事，所以呢，你看我习惯，我觉得中央台那些新闻弄着我，让我觉得天下很平安。 让我想起来。让我想起来以前人常说俄罗斯，以前苏联嘛，真理报，看真理报就觉得也是天下太平的感觉，就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整个国家是国泰民安的， 那是就是大国风范， 对，那是大国风范。 举个例子，他呀，就是因为他大，你知道吗？大呀，说起来有些事儿就显得像小事儿，你比方说，中央台好比一说，你比如说矿难吧，哈，今天中午在哪里发生了一起矿难，有关部门正在紧急抢救，这次死了多少人，伤了多少人，以后我们应该注意安全生产的问题。你看这他这么说，你说要叫我在文涛拍案里，你说不得了了，死人了， 死成怎么样了？ 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为什么不太爱看凤凰的新闻吃饭？就是因为他老搞得我咣咣咣， 他太强调死人的部分， 世界好 不强调怎么样救灾的部分， 世界好不平安。哎，你知道我就想起过去美国一个新闻制片人，他说的这个新闻的选择标准叫世界是否安全，我和我的家人是否安全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，这是他们选择新闻的标准。但是啊，我确实觉得后来原来余秋雨老师常常爱说一句话，就说某种节目某种味道啊，会让人的心呢、得到安顿，你明白吗？他比如说他说可能我的做的有些节目让人的心呢、提起来放不下，这样的话平常啊我老觉得活得缺乏安全感。 这个我很理解，但是问题是我从一个香港人的角度看，那我们怎么看中央台吗？像你们都是看中央台大的嘛、 对 不 对？对对 对。但我们呢都是后来才接触中央台的，于是当我们去看中央台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年轻人，有的人就当笑话来看，就说哎，这帮人怎么这么说话，这个联欢晚会，这个春节联欢怎么这么做啊？哎呀，好土气啊，什么什么。但是呢，我们香港有这么一批人，我们是以一个有特别的角度，就是想认识中国就要看中央台，不是看内容，是看形式。不是他说的那个新闻的内容，而是看他怎么编排新闻。比如说，现在已经不是这样，以前有一阵子呢，就是新闻的编排，新闻联播一开，第一条是第二条第三条这个新闻的排序啊，如果今天发生了比如说以犁爆炸案怎么样怎么样，他这些都不会放头的，放头的新闻必然是今天国家领导人，而且这国内大事还是国家领导人干了什么事儿，依序排下来。比如说哎，胡锦涛今天接见了谁，那这个就是第一条，跟着温家宝出去哪了，那这是第二条，然后可能第六七八条就说哎呀那发大水了。那么我们看的是什么？我们看的说他为什么这样子来排新闻？他这个排新闻的方法体现出了一种怎么样的社会结构？怎么样的看世界的模式？所以我们看中央台啊，是特别饶有兴味。我是带着研究的态度来看， 对， 就我从中央台能够看到中国的这个最正统的现代中国，最正统的、最主流的、最主旋律的一种思考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该怎么结构，该怎么呈现的方法。 嗯，说到现在， 其实你发现没有啊？如果要是比较香港、台湾和大陆，这三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区呢，他们这个新闻真的是各有特色， 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 你说你最开始、比如说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会看中央台的新闻，觉得啊，他们怎么那么说话？那我们那个时候听台湾人报新闻，我们也觉得很奇怪， 觉得很惊讶，是吧？ 说他们怎么说话，这个好像报新闻嘛，你就严严肃肃、正经八百的，你怎么那么嗲呀？ 对对对， 哎，我们会觉得这个台湾人报新闻 太嗲，好像卖春似的，一个个报新闻。 对对对对，而且台湾新闻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，你知道？连我这个在台湾长大的人都看不惯了。我好像有跟你说过嘛，有一回我回台湾，半夜无聊就看了一个晚上的新闻，看通宵，太好看了。我那天是想理解一件事，那时候美军还在打伊拉克，我想看打成什么样。我看 BBC 看得到，看 CNN 看得到，你知道台湾新闻在干什么吗？台湾新闻呢，就是说，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消息，对，然后跟着镜头一去，高雄什么什么农村有头牛，生了一个小牛下来有两个头啊，然后呢下面打一行字幕，接下来的新闻更大条，这样子一滚一个字幕。 没错， 你知道那新闻那个更大条新闻是什么吗？ 是什么？ 是台北一个黑帮的老大，他的女儿大学毕业了。我就搞了看整个晚上，这什么地方，这什么新闻呢？这是， 我跟你说，我初次听见台湾女播音员报新闻的时候引起的是性遐想。那么因为过去我唯一听见这种调调啊，是在咱们那个电影啊， 女特务， 国民党女特务，那国民党女特务还特漂亮， 后来都聘了女特务， 露着个白肉胳膊，哎呀，这小孩，所以我一听台湾报新闻， 都是女特务。 锵锵三人行， 我投降了。 广告之后见。刚才葛辉说这是我做锵锵以来最黄的一次节目，我说你这真是没见识，那是这算什么， 没还没见识过我们真本事。 究其原因发现原来是文道回来了， 对，我呼唤起他的这个本性，是吧？ 对，而且刚才李春恩来了嘛，八年前他不知道发生了情况变化，他来了直刮黄风， 对，把这个节目一下卷回八年前那个格调了。 其实你说我们讲的仅仅是黄吗？大有深意啊。 哎，你跟这，我跟你说，各个地方啊，所以说绝不是，就是说说中央台是好是坏什么，绝不可以一言而决的，这都简单，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。这里面有我太多的感情。那你比如说香港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随便举例子，你看香港新闻播音吗？嗯，香港大家一般不大记得这个新闻播音员。他没有搞明星化，你比如凤凰，他是新闻主播明星化， 对， 这个类似于美国的机制， 对， 香港过去受英国的影响，好像 BBC， 对对 对， 所以这个播音员本身他也是记者，他也没太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明星，拿什么范儿，像有些播音员甩纸，你知道吗？ 对对对， 咔咔，他不弄这个，所以你看，在香港，香港人不觉得新闻主播算明星， 对，是这几年可能受到凤凰感染。也捧几个靓女的主播出来，但是过去传统香港就像你刚刚讲的，他是记者去同时去做主播，所以他不太强调这个主播的这个明星效应。 嗯，台湾说到这个新闻主播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，什么样的仪态和语调哈？前不久有一个朋友这个和我探讨过，他说，哎，你看这个。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媒体，还是一个网络媒体啊？开始请这个穿比基尼的女孩子来报天气预报。 嗯啊，哪个台啊？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但可能不是一个电视台，可能是一个什么网络上的一个私人的网站。 原来这是这样， 你觉得 俄罗斯嘛，那女的 脱一边报新闻， 今天天气非常热，温度多少度就脱了。 那你觉得那个报新闻的人能不能穿的服装比较那个过一点，比较暴露一点？报新闻 我觉得不大好，为什么呢？这就你就注意力不在新闻上了嘛，对不对？报新闻就是让大家注意力是在那个新闻事件上，多于在你自己身上。 你看，尽管说台湾算嗲的，他一般报新闻还是比较正装的， 对，没什么露什么。